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反映海外留学生题材的电视剧《归去来》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近日，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系列社区活动携手电视剧《归去来》当中的青年演员代表于继伟、王天辰、马成成来到香河园北里社区，与现场的观众近距离互动，同时分享了戏内戏外的故事。于继伟在电视剧当中扮演的宁明一角，对爱情的执着让观众印象深刻。互动活动当中，于继伟表示， 我其实跟宁明差不多，也是有点就是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对，然后有点憨憨的，然后也是挺淳朴的。 青年演员王天辰在剧中扮演的诚然一角是一个反面角色，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熊孩子的典型。而生活当中的王天辰又是什么样呢？ 就我跟诚然相对比较接近的，算是我有点痞，你就看我在台上就一直在那逗他，就一直不能安安稳稳在那站。就诚然也是，他也算一个比较皮的孩子嘛。 而在剧中扮演富家千金绿卡的马成成，刚一入场就被现场剧迷一眼认出。马成成介绍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典型。 绿卡呢，大家阿姨们也都看戏了，也都看到前面了。绿卡呢是一个富家千金，家里有很多的钱，她就每天都去买买买，然后喜欢她欣赏的那个男孩子一见钟情，所以她会去想商婚这么一件事情。她希望，她觉得钱可以买来这个爱情。其实是买不来的，然后因为他们俩都是为爱去成长去改变，所以也一切从零开始。他觉得从此以后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和对爱情的认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浙江卫视打造的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将于本月底登陆浙江卫视。作为一档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节目希望表达同文同宗、同根同脉的主题，包括濮存昕、蒋雯丽、张国立、徐帆等在内的熟悉面孔将分别出现在节目当中，他们化身跨界老师，深入小学课堂教授语文课。由广东卫视和山西卫视联合制作的经典音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近日在民族剧院完成了第一季巅峰之夜的录制。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国乐演奏家方锦龙等人用传统的民族乐器奏响了中华经典之声。节目将于本周五在广东卫视、山西卫视播出。经典情景剧《家有儿女》的升级版《家有儿女初长成》将于本月29号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由张一山、高亚麟等人主演，讲述了两个重组家庭温馨欢乐的日常生活。电视剧《楼外楼》昨天在北京举办主演见面会，秦海璐等主演亮相。这部剧以历史变迁为主线，再现了从军阀混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楼外楼当家人洪家兄弟在乱世当中诚信经营的传奇故事。由黄磊监制、林继东担任编剧并执导的都市情感电视剧《我要和你在一起》近日开机。这部剧讲述了留学归来的林美雅与欧林在飞机上偶然相识，由此展开了一段奇妙姻缘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5句孔子特约播出。看盛者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嗯，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带给大家一条消息哈，曾荣获了7项奥利弗戏剧大奖、5项托尼奖的英国国家剧院话剧《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将于本周四5月2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这次中国巡演呢，也是该剧第一次以现场版的形式与中国观众朋友见面。 嗯，那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是改编自英国作家马克哈登的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15岁的英国少年克里斯托弗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那全剧是几乎没有实景，舞台是一个由 LED 搭成的盒子，而剧中的演员也不仅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而是化身布景和道具，随时天马行空的刻画主人公的世界。 嗯，是的。那么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日到6月3日，国华先锋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嗯，当然，既是剧场裁缝呢，乌镇戏剧节口碑之作哈，我们之前也是做过相关的节目了。 没错，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观剧的活动，因为这部剧呢是采访了100位老人，用年轻创作者的视角展现了爱而不伤的老年生活。本剧的导演是王婷婷哈，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还有92岁的沙漠倾情加盟，还有著名导演田沁鑫，还有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等等多位名人倾力推荐哈。感人至深， 嗯， 跌宕起伏哈，也是让人深有体会的一部剧。那到底是我们5个人当中谁来带队呢？ 这个还是留了一个悬念啊，而且呢去带领大家看剧的时间呢也没有最后确定，我们呢会到时候通知大家。欢迎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啊，标注话剧裁缝，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 传统民族乐器二胡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倾注着中华民族的历代音乐家们对二胡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简简单单的两条弦，竟能演绎不同风格、不同情绪，幻化出中国艺术特有的神韵和意趣。王国同是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从艺几十年来，他创作与演奏了上百首二胡名曲，其中不乏风靡了半个世纪的传世佳作。让我们在感动心弦的二胡经典乐曲中，用心聆听和见证王国同大师携手诸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胡工传奇。今晚演绎群英会节目，我们邀请您一起聆听经典。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向大家来介绍的是胡工传奇王国同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的盛况了。 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到场的两位老师哈。我们先来请出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著名扬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张高翔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再来请出一代二胡宗师、音乐教育家王国同老师，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一看就是非常儒雅，然后 对 就带着很强烈的艺术气息，然后来到了我们面前。 是的是的，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我们将非常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哈这场演出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当然了也会带来王老师和乐团合作的几首咱们二胡的经典的作品哈。那其实说到二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追溯一下它的悠久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西秦。那么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拉弦乐器之一。那么接下来就请王老师也给大家简单的回顾和介绍一下这个二胡的发展由来吧。 好，二胡呢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有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个唐代的时候呢，白居易的诗当中也有胡琴这两个字啊。这个唐代的岑参呐，这个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个诗当中呢，就是这个白雪歌驻守边疆，准备回京城了。那么给他这个送别他的时候呢，在宴会上呢，就有胡琴、琵琶与羌笛，就是说有这个胡琴啊。到宋代呢，这个有些记载就更加清楚了。马尾胡琴随汉居。曲声幽自怨单于，就说这个胡琴呢是马尾弓的胡琴，那么这个乐曲呢是非常幽怨的，发泄了对这个匈奴单于的首领的这个怨愤之情啊。另外这个宋代呢也有一些陈阳乐书里有西琴这个记载，还有这个祭琴的记载啊，这个都有很多故事。这些呢就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这个不管它的名称叫胡琴也好，叫西琴也好，叫祭琴也好，总之呢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它是两根弦的乐器。两根弦用弓子拉。到元代啊也有些记载，就是马尾弓，这个龙头啊还是怎么样，都有一些这个记载。到了明清呢，这个乐器呢主要就是被这个地方戏曲曲艺运用了，那么根据不同的地方戏曲呢就有不同的名称了。比如说在一些梆子戏里边啊，秦腔啊、河北梆子啊、河南梆子，这就是板胡。这个在这个梅兰芳先生他觉得京胡啊这个声音太尖，应该加一个京二胡，那就比较相对这个音色呢就比较厚实一点，这样又有了京二胡这个称呼。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沪剧啊粤剧有南胡这个称呼。总之啊这个胡琴这两个字啊成为这个今天二胡的一个泛泛的一个总的一个称呼。这个乐器啊真正走向专业化的道路，成为一个独奏的乐器呢，还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刘天华先生。刘天华先生 他改进国乐，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他有这么一个理想和理念。那么他就对二胡进行了改革，创作了十大名曲，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十首二胡曲。 嗯， 这十首二胡曲呢，一直到今天还有非常这个听众非常喜欢，音乐会经常演出，另外在二胡的教学里也是必备的一个曲目，有非常强的一个生命力、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 嗯， 那么另一位民间艺人就是阿炳， 嗯，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泉映月的作者。他呢，其实他有200多首曲子，可是呢，因为过早的这个去世了，结果呢，就只留下了二胡曲呢，只是3首。二泉映月、听松、寒村风曲这么3首曲子，很可惜啊，很可惜。这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呢，咱们党和政府呢非常重视这个民族音乐的发展，随着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二胡也是蓬勃的发展起来了。现在的曲目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技术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二胡的简单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其实我们原来接触到的很多的二胡曲子啊， 嗯， 可能都是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间或者特别的地点。 嗯， 比如说经常我们去江南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的二胡曲子，或者说我们在欣赏一些这个民族艺术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二胡的曲子哈。所以其实二胡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呢，会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啊，咱们这代人成长起来，比如说你说吉他呀或者什么的，可随处可见的。 是， 二胡还是一个需要去演奏，就需要去特别去接触的哈。所以不知道王老师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就接触到了二胡这门艺术呢？ 是的，我是10岁就开始学这个二胡了， 哦， 因为二胡这声音太好听了。他的声音跟任何乐器都不一样。 嗯， 其实拉弦乐器不管是小提琴呐，其他的弓弦的乐器，都没有二胡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音色。 嗯， 所以小的时候10岁就开始迷上了。其实我以前也吹箫啊吹笛子都学过其他乐器，可是喜欢了二胡以后呢就不放手了，一直就练二胡。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很幸运的机会，1955年我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啊， 这个少年班呢在1956年呢就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样呢就有专业的老师来教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刘天华先生啊，他是二胡这个走向专业化道路的一个创始人。 是， 那么他的学生陈振铎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二胡老师。 哦， 哎，到了音乐学院以后，这个条件太好了。哎，那个时候50年代咱们国家呀，还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 嗯， 但是呢，国家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就是这些小孩啊，我们当时都是15、16岁嘛，国家不仅不收学费，而且食宿费用全免。 哇！ 所以这个我是真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国家，感恩我们的党，因为政府有这样一个对培养音乐人才的这么一个非常照顾非常优惠的一个政策。所以说我当时家里非常非常困难，一家8口人，我的父母6个孩子，当时说实在的吃饭都成问题了。你如果收学费我也没办法上这个学，哎，你如果收饭费我在家里吃饭都很困难，我怎么会交这个饭费呢？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自己太幸运了。 嗯， 哎，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进了学校呢就觉得条件太好了，哎，还有琴房练琴。过去在家里一间房子8口人，你一练琴弟弟妹妹这温习功课也没法温习了，就很吵。你到外边练，我到院子里去练，冬天院子里练很冷啊，是吧？现在没办法。可是到了学校呢，生活上这么好，还有琴房练琴，还有老师上课，哇，自己就拼了命的练。所以那时候练习的时间呢，可以说现在年轻人想象不到。那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练了4个小时，哎呀，今天练的太少了。 哇， 哎， 差不多就要练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自己才有一种满足感。 嗯， 星期天甚至九个小时， 哇， 最多是练过十个小时，所以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喜欢二胡，那么用功，所以这个，因为用功呢，所以这个进步的就比较快一些。 对对对， 而且音乐学院有一些除了老师教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表演的机会，比如说来了外宾呢，我去表演，这个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嗯， 所以这样呢，对我这个成长啊，真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可能有的朋友要问哈，说哪样这个乐器最能够代表咱们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哈？可能我们想到的，比如说笙，然后箫，笛子，还有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二胡。其实二胡我觉得比前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种民族乐器啊，它在老百姓当中的传播度、传承度会更高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张团哈，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场胡弓传奇王国同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的音乐会呢？ 啊，多方面的原因。 嗯，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王老师是我们乐团的老首席，1972年到1983年，王国同老师是我们乐团的首席。当年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包括彭修文先生啊，王国同老师，正是他们这一代艺术家对于我们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这种发展，我们艺术上的这种高度，各个方面他们为乐团的这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呢，今天我们这个老首席啊，当然我上学的时候王国同老师是我的系主任，我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 还有师承关系， 对，还有师承关系啊，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乐团有很多的这个演奏家也都是王老师的学生， 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乐团的发展。你看我们很多就是说经常比如说我们讲柏林爱乐百年辉煌， 对， 一个乐团的发展它需要有历史，要有积淀，是凝聚着一代代艺术家的这种心血，他们的心情的付出，然后在这种历史的发展积淀里边才有一个乐团一种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 嗯， 所以我想呢，王老师这场音乐会从乐团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不仅仅是一场胡琴音乐会，也是一个乐团的发展历史的一种回顾，是我们对老艺术家的一种致敬。 对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嗯，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当然，因为王老师在二胡界，啊，这个我从小上学的时候，这个王老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大师。 嗯， 他的很多代表的作品，他的演奏上，他的这种严谨的这种啊各个方面的治学啊，二胡艺术上的这种贡献，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的二胡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举办一场这个二胡的独奏音乐会，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当现在呢，我们在弘扬传播我们的中国传统艺术，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做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嗯， 多方面的原因。最后呢，跟王老师我们也是反复沟通了很长的时间，档期的问题呀，各个方面的，然后终于能够促成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也非常值得这个期待的一场音乐会。 对，不容易啊。 对。对王老师来说，这次回家跟家人们一块合作一下，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开始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次跟广播民族乐团合作，真是如同回归故里啊，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了。1972年那个时候啊，之前是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广播民乐团呢也到东北五七干校，那么大约在72年之开始吧，就要恢复这个团。当时我们是在音乐学院，是在农场劳动，后来就希望呢能够，乐团需要一个首席，那么彭修文先生呢就通过团里的这个一些其他的团员来给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来团里工作。当然我当时也是非常希望能恢复到这个业务方面来，所以就到了团里边了。到团里以后呢，确实跟彭秀文先生有很多的合作。你看这个音乐会呢，现在演出的曲目呢，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彭秀文先生专门写的， 像二泉映月呀、啊 嗯、 像足影摇红啊，这些都是二胡与乐队的曲子。 嗯， 这个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乐团的水准跟现在是不能比的。所以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确实是刮目相看。 嗯， 现在乐团的水准，这些年轻人都是大学，有的是硕士、学士， 嗯， 都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专业水准、艺术修养和技术各方面，那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嗯， 而且乐团招收他们来了，也是经过严格的一个选拔啊和考核。那个年代还是没有现在这样。 嗯， 但是那个年代呢，因为彭秀文呢，他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这种训练。确实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把乐团搞了很多经典的曲目。确实乐团那时候通过海外的出访啊，在国内的演出啊，广播电视啊，都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但是现在确实在那个基础上呢，有了更大的飞跃。 嗯， 现在我虽然很久没回乐团了，我真是也是很了解乐团的一些信息， 嗯， 确实非常了不起的。 是的，是的， 嗯。 那么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胡弓传奇王国彤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那么关于这场音乐会的其他的亮点呢，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 嗯， 既然说到的是这个二胡的专场音乐会，咱不妨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对，先听为快哈。 啊，好，我们就来听听这段二胡的代表作品。二泉映月。 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那看李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8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那看李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

传统民族乐器二胡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倾注着中华民族的历代音乐家们对二胡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简简单单的两条弦，竟能演绎不同风格、不同情绪，幻化出中国艺术特有的神韵和意趣。王国同是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从艺几十年来，他创作与演奏了上百首二胡名曲，其中不乏风靡了半个世纪的传世佳作。让我们在感动心弦的二胡经典乐曲中，用心聆听和见证王国同大师携手诸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胡弓传奇。今晚演绎群英会节目，我们邀请您一起聆听经典。好了，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介绍的是胡弓传奇王国同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的盛况。 嗯，还是请出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请出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著名扬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张高翔，欢迎您张团长。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一代二胡宗师、音乐教育家王国同王老师，欢迎您。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上半段我们真的是也是长了长见识哈，包括这个二胡它的来源，然后包括这个二胡大师王国同老师哈是怎么爱上这门艺术的， 对，求学经历哈， 对，其实二胡包括这些弦乐啊，它表达起情绪啊或者情感啊，就真的我觉得大师可能跟普通入门级别的这种就不太一样了， 对， 因为可能怎么说呢，如果说弹拨乐啊，它还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声音的话，我觉得这个弦乐它里面的那个轻重缓急，然后他的那个韵律在里面，那就差别就大了去了。 对， 不信我拉一声二胡，你肯定就受不了了， 我就惊声尖叫了，我就。 而且你告诉我拉哪儿，我拉出来也不是那么一个事儿 啊！真是啊， 对，这就差距大了。 而且其实每一种这个民族乐器，它所对于情感的诉求和表达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软，比如说琵琶，比如说二胡，比如说扬琴等等等等哈，它其实每一种音乐传递的这种情绪和感觉是不一样的。一样的，那么究竟二胡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家呢？刚才上一节结束之前，我们也听了一小段二泉映月。 嗯， 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实真的就是这里边是有情感的，是有故事的，是不是啊，王老师？ 这个二胡的乐器呢，它是表现力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嗯， 哎，所以这个，因此呢，再加上它的演奏技巧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的提高。这个抑扬顿挫啊，轻重缓急，都是很令人耐人寻味、百听不厌的。有这么一个艺术的感染力和艺术的魅力。 对，而且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二泉映月，应该是最新、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吗？ 是的， 嗯， 这个是二泉映月的新版。 新版啊， 当年呢，那时候就是越短越好。 嗯， 控制在五分钟这个范围。 哦， 那么就是对阿炳这个曲子删节的过多了一点儿，现在呢，把删节太不应该删的东西呢，把它恢复了，因此呢，就是听起来呢，更贴近阿炳的风格。 嗯， 其实这个音乐会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七十年代，我们在广播民族乐团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比如说《怀乡曲》，其实也是在广播民乐团工作的时候创作的，1973年，这个怀乡曲呢也是广泛流传的，但是呢现在这次演出呢就是把它结尾部加以扩充，写了那么一段非常豪迈的宽广的那么一种很有气势的那么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呢就是想表现这个海峡两岸统一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海峡两岸一定会统一， 对， 这么，所以很多乐曲呢，是过去的作品，但是现在怎么样给观众一个新的感觉、新的印象？另外也是回报观众，因为比如说《三门峡畅想曲》，当年这是60年代啊初期，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成名曲，那个时候演奏，当然是非常这个赋予时代的这个感觉、时代的精神，但是毕竟60年代到现在，啊，又过了半个世纪，所以这半个世纪人们再听这个曲子，怎么样能给听众一些新鲜的感觉？ 能有一些新的艺术的这种享受和艺术的感染力，这就是我们演奏家呀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因此这次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双二胡的演奏的形式，在慢板，在很多地方是两个声部，两个声部呢，那个主二胡的原来的独奏的主旋律下边还有一个二胡在那儿衬托着，或者在那儿穿插着有些复调的东西，那么再加上乐队的伴奏，二胡与乐队的伴奏，这个双二胡的气势，这种比当年这种感染力就更大了。如果我们原来原封不动的把原来当年的三门峡唱响曲拿来，大家可能就不满足了，觉得60年代初期的东西，你现在是2018年， 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要做给大家新鲜的感觉呢，就要在作曲方面、创作方面或者加工改编这方面下一些功夫。 后面有一个大的乐团， 是， 然后来进行一个配合哈。那就问问这个张团长，就说这个乐团都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去配合他呢？ 乐团呢，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已经是就我们基本上的声部是约定俗成，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用大的民族管弦乐队，来做一个呈现，当然就刚刚王老师讲特别好。有很多的曲目呢，可能我们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创作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配器上，我们在音乐，在很多的这种都做了一些创新，做了一些改进，一些改变。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觉得作为独奏家王老师，就是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生涯，他有一种新的一种感受，他要赋予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音乐的一个核心，包括双二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和我们的这个王老师的这个儿子王慧，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这种默契，他们在传统的有一些传统的曲目上的一种新的一种演示，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期待的。 是的。那接下来王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本场音乐会当中您都精挑细选了哪些二胡的代表作品呢？因为其实代表作品太多了，包括您自己创作改编的作品就有很多很多，那么如果从这里边选，是不是难度会非常大呀？ 是这样，一个音乐会嘛，这个构想呢，你不能太长，太长观众很疲劳， 是， 太短了呢，观众不满足， 不过瘾， 不过瘾，所以说，也要选择的恰当。除了有一些是当年的经典，这个像彭秋文先生编写的这个二泉映月，刘天华的这个烛影摇红。还有就是当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怀乡曲，现在经过新的加工补充改编啊，三门峡唱响曲，这些都是当年的经典了。 是， 这个今天呢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呢就是主要就是当年呢我还漏了一点，就是还有就是一直很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二胡齐奏，这个是广播民乐团的可以说是影响很大的。那时候到欧洲巡回演出啊，这个到了那时候西柏林吧，演出报纸上评论说，哇，你这个二胡齐奏简直是像一个人演奏的一样，可以跟卡拉扬的这个乐队来相比美了。确实这是广播民乐团的历史上来讲是一个，确实也是一个经典的东西。这次我们也是这些年轻的青年的演奏家来演奏这个奔驰在千里草原， 哇， 喜看麦田千层浪，这些也都是几十年都在流传的乐曲。除了这些过去的经典的曲目之外呢，也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一个是二胡与乐队的太行随响，这个太行随响呢就是一个表现这个太行山人民呢，一个前面有一些引子呢，就是寄托一种太行山那个地区啊地势险要，历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 那么老百姓呢因为打仗嘛，老百姓就有一些苦难的一些东西，有一些基于对老百姓当年过去一些苦难生活的一种同情和一种这方面的一种感怀，那么后边的进入了 快板之后，就是今日太行的欢乐景象。 嗯， 哎，这个采用了一些山西的地方的音调，风格性非常强。另外呢，也是中间有这个非常好听的一些旋律。 嗯，哎，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太行随响，我们不妨先听为快。 对， 这应该也是一个最新的版本吧？ 这是也是刚刚录的，就是上个月刚刚 录的哈。 我们一块来欣赏一下哈。 Thank you. 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王国彤老师带来的最新录制版本的《太行随想》，这也是您自己创作的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了，是不是啊？ 这个里面其实感觉情绪变化还挺大的。 对， 从最开始一个大合奏哈，然后到这个应该是二胡声起来，然后挺哀怨的那个声音听起来 如歌如泣的感觉、 哎、对，然后再到后来哈那种欢快的节奏，所以它应该也是有一些故事性的一首曲子是吗？ 哎，对的。 所以说我其实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能够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哈。 嗯， 那么其实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很多都是王老师自己创作的，在这几十年当中创作的一些作品哈，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些灵感又来源于哪儿呢？ 其实这个创作呢主要就是要考虑广大听众喜欢什么， 嗯， 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创作什么。 是 那时候七十年代呢创作那些东西呢都是广播电视的工作的需要， 嗯， 哎，大家电视里边特别是广播里边需要些什么曲目我们就写一些什么曲目。那么后来呢慢慢呢也是考虑比如说我到了香港以后，那么香港的老百姓呢喜欢这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些流行金曲，我们就改编一些流行金曲，他们喜欢这个广东音乐，那么我就改编了《饿马摇铃》啊，《帝女花》啊，《帝女花》是个越剧，《帝女花》这个广东人就是香港人特别对这个熟悉，因为他有一个越剧《帝女花》，用他的那个主题曲呢就写了一个《帝女花幻想曲》，这个是大型的一个二胡协奏曲，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创作呢就是要用现在人讲的就是接地气这个意思啊。其实刘天华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啊他就说要顾及一般民众，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光是这个曲高和寡，你这个曲子再好但是老百姓不喜欢听，首先要考虑听众喜欢什么，所以这样一个思想呢就是来投入这个做一些创作呀改编的这个工作。比如说音乐会还会演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叫做岁月回响主题曲， 对 啊，这个也是这种基于这种思想写的。 那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大部头的作品吧，好不好？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曲子呢，其实对我来讲呢，就是我这个从事二胡的创作这个里程的一个回顾。 哦， 哎，就是我几十年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乐曲的这个旋律性。风格性，可听性，你只有好听的旋律老百姓才会喜欢呢。另外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个一定要有地方特色，所以这个风格性是一个曲子不可缺少的。那么因为有旋律性风格性才有可听性，就是老百姓才喜欢听，所以这几十年这么一个创作的理念，自己所追求的理念想通过这个乐曲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乐曲呢选择了从七十年代以来自己创作的一些乐曲的片段加以改编呢发展呢，最后写了这么一首比较大型的这么一首，原来原曲呢21分多钟了，所以现在这个录音最新录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原曲21分钟。当然在音乐会上呢我们还有音乐会的精选版。精选版。精选版呢就是选出来这个比较精炼一些，让听众听得又过瘾又不觉得过分长。因为我们唱片呢大家时间上这个弹性比较大，所以21分钟。音乐会上呢我们就大约就是15分钟不超过这么一个时间来演奏。就是5月30号啊在国家大剧院呢音乐厅我们就会演这个精选版的岁月回响主题曲， 一定不能错过哈。 对，而且它代表了很多的岁月啊， 是啊， 里面有不同时代的一些曲子，给它做了一个 算是串烧啊，当然这个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这个艺术的加工啊，然后最后精选出来这个岁月回响主题曲。 对， 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您在介绍当中哈、应该是这个张老师在介绍当中透露了说这双二胡啊，另外一位二胡演奏家是您的儿子是吗？ 嗯， 哦，是您弟父子经常同台演出吗？ 经常同台。他呢其实从小其实就是大约三岁这个时间，就是他是1972年生人，我1974年10月份去日本演出，后来回来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小二胡，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哦、 其实就是用罐头桶、 哦、 把它擦了一个顿布，就是那时候广播民乐团粉楼嘛，就是这个顿布不用了、 嗯、 把那顿布截下来做了这么一个玩具， 嗯， 让他拉着玩，就是咕咕有点响声，他就小孩嘛，就是那个年代生活也简单，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玩具， 嗯， 就这个就是他唯一的一个玩具， 嗯， 慢慢他学会这个支棱支棱，到五岁呢就慢慢给他作为一个专业的训练了， 哇， 但是五岁以后训练的时候他就不那么爱玩了，就是要有点压力了。因为你小时候让他当玩具呢，自个儿想他觉得好玩，你五岁的时候你让他按照一个正常的这个姿势啊，怎么样做呀、啊、怎么样赤弓啊，他就当然就要有点约束了、 嗯、 所以慢慢的一点点培养吧，后来就是他也在音乐学院这个附中啊学习啊，后来这样到现在他也作曲， 嗯、 他也写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年轻人吧，一些青年人很喜欢他的作品，一些流行的东西、 嗯、 然后音乐会上呢跟我同台的机会很多，也有他指挥的机会、 哦、 这个刚才听到的录音是他指挥的， 嗯 嗯， 我拉的，但是舞台上演出呢有的曲子是用双二胡，气势更加浩大、 嗯、 就是给听众的感染力更强一些， 对对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王国彤老师呢会和他的公子王慧呢一起带来一些这个优秀的二胡作品哈。那么其实呢参与到这次音乐会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助演的艺术家，张团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几位的情况吧。 对，有我们团原首席张方明，也是著名的二胡演奏家，还有我们王老师的学生，现在我们的中胡首席杨柳、 嗯、 啊，还有我们一批刚刚王老师讲的二胡齐奏的一批年轻优秀的这个二胡的演奏家，都会参与到我们这场音乐会当中。 哇，这个明星云集哈，大腕云集哈。 嗯，是在我们再说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嗯，来，我们的王老师和张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这场音乐会。来，张团。 对，5月30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非常难得的、值得期待的音乐会。 嗯、 真的，对王老师的这个演艺生涯来讲，也许可能在北京，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场、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珍惜而且期待的一场音乐会，观众朋友们、嗯、大家一定要来。 嗯，来，王老师。 因为这个为什么张团说是最后一场呢？确实仅此一场。 哦， 我已经80岁了 啊、 我已经80岁了，所以这个身体当然现在非常好了、 嗯， 但是这个岁数大的人也不敢说，是吧？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仅此一场，大家要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嗯、 希望在5月30号跟大家见面。 嗯，好的，一定会的。 嗯，非常感谢这个张老师和王老师做客今天节目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胡弓传奇王国彤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会。 是的，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民族音乐。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